业主罗马书的话，我们那个就是说那个现在今天我们会看到第十五章，好不好？然后呢，那个这样的哈，那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大家，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敬拜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中，主啊，与你相遇，主啊，我也祈求你真理的圣灵，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主啊，真的是赐恩给讲的人，也赐恩给听的人，让我们在主里边同得造就。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把第十五章呢，哈，每个人我们这样的读一遍哈，从小毛开始，我们这样的每人读一节，好吗？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罗马书第十五章 第三节 了， 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 但恩赐人，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万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主。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他们是人有盼望的神，因信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弟兄们，我自己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是我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事，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这样，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谷，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阻拦拦阻，总不得到明白去。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出且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耶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我记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记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协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接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心。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门。好，今天呢这一段哈，这一段呢的话，那从十二章以后哈，就是讲应用哈。那十二章呢是一个转折点。那今天感谢 Grace， 这个福音大家一定要什么？读罗马书一定要先从什么？第一章读到十二章，不要先从十二章开始。如果你要先从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了。十二章往后所要求的很多东西哈，其实离我们不远的，离我们很熟悉，就是在我们信主以前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的会遇到类似的相关的教导。所以呢，就像今天 Grace 带我们唱的带唱歌的时候，他引用的圣经那些经文，一定要知道说是怎么样，这恩典是因着信白白的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不是立功之法，这个乃是信主之法，因信称义。所以呢，这样的时候，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然后为我们舍命，然后白白的把这都成就了。我们因着信，信就是接受，好，那我们白白的得了这么大的恩典。那么，所以十二章说，所以怎么样？我们应该什么？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认为呢，你得了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要想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你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不是换着恩典，而是让这恩典自由在我们身上运行，这是一个运行的道路。如果没有恩典的时候，那就变成立功之法了。我们所有的献上就跟那些外邦上的那个还有外教上的献上一样，都是立功。但是呢，人照神的这个恩典已经给了我，所以这个献上的时候呢，是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献上是什么呢？是让这恩典在我身上自由的运行。那你说我不献上，哪个地方不献上？哪个地方就像那个水都已经接水管都接上了，那个地方水就不流通。所以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献上是非常重要的。后面呢是讲献上的时候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五章了哈。我们看第十五章，我们先从我想第十五章呢，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哈。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好，这个地方呢，他又有一个要求。所以这地方有几个字，我们需要看一下，什么叫坚固的人？所以我们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坚固的人。然后呢，这个是个很关键的，大家 对神有信心的， 哦，有信心的哈， 相信的哈。 所以这个地方跟上文讲的，上文讲的说有一个叫什么信心， 不足于信心都是 罪。对，上文讲到说，凡不足于信的都是罪。然后你这是解释吗？好，所以呢，坚固的人就是对神非常有信心，而且呢是在什么？是在真理里头的，不是盲目的。有的人呢，我那个有的人很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有犯罪却神还非常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叫做那个，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是觉得说神也不会管教他的信心，哈，这个不叫真正的信心。比如说，我真的听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哈，那我再讲一次哈，讲点极端的例子哈，跟大家，那个就是说，我想是林牧师的朋友，是也是个牧师，他到欧洲去哈，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后来坐 在我们中间，我亲耳听他讲，他去匈牙利去那个传福音啊、去看那边教会哈，然后呢那边讲到，他说那个那边的那个就是教会的长老就问他说你准备要讲什么，他说讲因信称义，然后呢那个那边的长老就说千万别讲因信称义了，我们教会出乱子了哈，然后呢那个他说出什么乱子，这是圣经的真理，怎么可以不讲，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块有一个弟兄哈，然后呢他信了主以后哈，然后呢他就说常常去嫖妓，然后他太太一管他呢，他就说耶稣都为我死了，耶稣都不管我，你可以管我吗？然后他说你千万别再讲因信称义了哈，你要一讲因信称义，他就更加的怎么样，就不知道要干啥了，你知道吗哈。然后后来他说别着急，他说因信称义的时候，那里边的时候还有神的话啊，还有解释哈，圣经里也讲了很多的话，讲说什么呢，讲说是如果要用信他就是说要用信耶稣作为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的话，这个人叫不认识神，这个人叫做什么，要受更深的咒诅。 他太太可以拿实际跟他讲 了，对呀、啊、你说的对，关键他也听不进去了，所以这叫极端的例子，这个不叫坚固。坚固的人是说他在真里头知道什么呢，知道神呢不在乎我们的吃喝和穿着，神在乎的是什么，公义和平和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神要看重的是说我们里边的样子哈。但是大家也记住了，神要求的完全的人是怎么样呢，不但洗净了里边，还要洗净外面。所以呢，所以神在批评那个主耶稣在地上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批评了他一部分，但肯定他另外一部分。他说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有祸了，他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却不洗里边。这个就是说心里头有很多的罪，但是呢圣灵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愿意让圣灵来做工，这个叫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恩典流不进去，恩典到那儿就卡住了，不能再往前走了，认为我们的心里头让人看不见，但是呢神都知道，圣灵都知道，实际上你就是阻挡圣灵继续的祝福我们。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讲了，其实呢十二章往后呢讲的很多东西是讲的是说杯盘的外面也要洗净，所以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没有错误，主耶稣没说你们不要洗外面，他是说你们要什么，不光洗外面还要洗里面。今天我们要反着说，大家常常说哎呀我心是干净就行了，我良心干净了，我剩下就无所谓了，不这样的，我们不但要洗净里边还要洗净外边。当然了二者呢洗里边是优先的，然后呢洗外面就是完全了哈。所以呢这个下面讲的都是洗外面的行为。他说什么呢，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讲了一下理由哈，认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个地方就讲说我们要效法基督，你发现耶稣信耶稣坚不坚固，耶稣坚固哈，耶稣说完全知道哈，但是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那个就是说大家能不能举两个例子哈，耶稣在地上如何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可不可以，我们这话比较抽象一点，或者你大家可不可以举两个例子，他是怎么担当怎么做的， 他是祷告 算不算，祷告。一辉说的太对了，我当时服侍神的时候好多年哈，我都在外面做，我很会做，做很多，但是我发现的时候我很少为人祷告，但除非那个人求我了，就是服侍性的祷告。可是呢，我很少为那些人呢，那个就是说代祷。其实代祷就是担当人的软弱最重要的。如果你说你爱人，但是呢，你却不为那些 特别是刺你眼睛的人去祷告的时候，你就没有担当。实际上担当很重要的一个，一直到今天耶稣在天上还在担当我们的软弱，认为什么？认为他坐在父的右边一直替我们代求。所以呢，真的后来我发现，我要想做工有果效，真正的合神的心意，你必须为那些你服侍的人像养孩子一样，你要为他祷告。所以谢谢议会带导。但是呢，我以前也有一些祷告，我跟大家的带导哈、什么叫担当不兼顾人的软弱哈、我以前也为我太太祷告，但那叫控告。带导的心态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你可以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你的弟兄姐妹，认为你的心呢就想让神伸出棒子来管他，这个就叫控告。实际上来说呢，如果你真正的带导担当的话，是说他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还不当他面说，跟神说，神你祝福我，我比他以前还差呢，但你都给我恩典，叫我像成今天这样，今天他差劲，但是你今天还要把恩典更多的比给我更多的给他，然后你要有一个同理心，有个怜悯，说神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呢同时呢你一定要给他恩典，不要放弃他。哇，我后来才明白什么叫带导。我以前也是看哪个弟兄姐妹不顺眼的时候，我也祷告，认为我去祷告的时候都说，神啊管管他，真的是让他难受难受哈，早点悔改。这不叫祷告，这不叫担当，这叫控告。你发现旧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站在那个，有个祭司叫约书亚，约书亚呢，那个是大神的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旁边还站着一位叫谁，撒旦。撒旦在那一直控告他，然后呢后来神说，这是我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然后呢就让天使过去了，把他身上的衣服，肮脏的衣服马上就给他换了。所以我们要记住了，我们不要控告我们的弟兄姐妹，要为他代求。代求的时候是说，他的罪就在我身上，我愿意担，这就叫代祷，要有那个同理心。所以呢真的谢谢议会带到，这就叫说，就是叫做说担待不坚固的人。还有谢谢，还有谁，还有谁再能举吗？ 十字架， 上十字架哈，耶稣上十字架，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今天你发不发现哈，在家里头还有教会服侍，一旦出了漏子的时候，顺着说大家都哈利路亚，你也有功我也有功哈，但一旦出了漏子的时候，大家就得找说谁的错，谁的错，然后就是说一定是田润峰的错，你看看他今天把这聚会搞成这样了啊，然后大家心里就觉得啊，好舒畅了，终于我没有错了。但是你知道吗，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说你们都有错，但是这刑罚落到我身上吗？所以谢谢，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出了漏子的时候，不要找别人的错，都说主啊我愿意承担啊，这个就叫担当。还有还有什么例子吗？或者举两个保罗的、彼得的，可不可以？还能举两个吗？ 治大麻风和瞎眼的， 这医治别人哈，医治别人哈，为别人去那个祷告哈，医治哈，这也是担当别人的软弱嘛哈。主耶稣在地上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让长大麻风的洁净。还有谁呢？还有那个大家还记得吗？保罗的时候对着外邦人，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只是为了把福音，为了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他向着外邦人，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也吃外邦人的食物，穿外邦人的衣服，这个是不是担待？还有戴德生来到中国哈、所以呢这些例子很多。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在吃喝和穿着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上，只要是不是事关真理绝对的东西，我们都要什么？接纳软弱的人，不坚固的人哈、所以我们别可小看吃喝这件事。我不知道这块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哈，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 主，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个地方讲的说，又讲到进一步讲到，刚才说是担待，这个叫接纳。大家说担待和接纳有没有区别？ 是有程度上的， 有程度上的区别哈。那 接纳是 welcome，要接纳，对，担待是一种责任， 责任哈，担当哈， 担当。 所以呢，刚才谢谢，刚才说担待哈，担待就是有承担的意思了哈。那个，然后这个呢叫接纳，接纳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事情。那我以前我再举点例子哈，关于接纳的事，接纳的事其实今天仍然很发生的，常常发生。我们都喜欢跟我们像类似的人在一起舒服。同文同种同文化哈，这样的甚至年龄段也相同哈，我就感谢神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有年轻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哈，像瑞奇哈，认为真的不容易，认为要不然的话我说的话都已经很古董了，他说的话很现代哈，所以那时候呢，但是跟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还能交流哈，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接纳，他也接纳了我，我也接纳了他哈。我们那个原来我们去台湾宣教的时候，最就是在监狱里边哈，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带他们信主很容易，出去了最难的一件事，他们找教会很难，认为他们的身上都是那个纹身哈，然后呢牙也都那个牙也掉的差不多了，认为吸毒嘛，很奇怪，吸毒的他们牙都基本都掉光。都那样，然后呢一进去以后，所以呢到哪儿去教会，一听说他们去是那个是吸过毒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接纳他们，都拒绝他们，有的教会就明告诉你不要来，我们不欢迎你，然后有的教会呢不说，但是来了以后大家都躲着他们，怕孩子学坏了，也怕他什么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哈，不要那么觉得我们就呢，如果要是有一个哈，在座的做母亲的不少，如果有一个吸毒的现在来我们教会了以后信了主，你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孩子？有时候会的，有时候你就这样说，去别个教会吧，别到我们教会了。还有呢，咱们教会里头也是这样的，你发现我们的教会主要都是中产阶级的，那么多那啥的呢，那不是中产阶级为什么不来呢？ 过一阵子就不来了，他来但是不舒服。 对，这个东西啊，就说明接纳的程度不够。如果接纳的程度够的时候哈，他能感受到人有灵，没有人拒绝他们，但是你说的话他听不懂，然后你讲的事儿呢也跟他没有关系，那自然的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隔开。所以呢真的感谢神，那个我真的是我在餐府里头我真的学了很多啊，我真的是发现他们餐府有一句话叫接地气。他们说你要来服侍他们，你必须接地气，你要不接地气的时候他们也得不着，你也得不着啊，真的是。所以我去参服团契学了很多东西，我了解就是神教我让我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参服里头的那个最初去的时候，我最不能接纳他们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历史，认为他们的个个都是偷渡来，这不能说个个，就是说大多数都是偷渡来的，剩下就合法来了也是非法要留的。他们要办绿卡的不像你们哈，办绿卡都是什么一类优先二类优先又是什么，反正总是都是或者是劳工证，最差最起码也有个劳工证，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呢所有的那个留办绿卡的那个原因你们听起来都很奇怪的，叫做一胎化，然后叫政治庇护、宗教庇护，然后呢还有什么运动。那个最有意思是有台湾姐妹给一个弟兄上授一课，说你是用什么理由那个办那个就是办绿卡，他说运动，然后他说哦你是运动员呢哈。 讲话语言 就没明白，原来他是说我在国内搞运动受迫害，所以我来这儿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不管什么理由，只有一别个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都是假的。 他们都已经花了很多钱或者付了很大的代价，有的人都冒着生命危险来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也信主了，但是他们还要绿卡，所以他们甚至信主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都报上案子去都办了这些。那你说怎么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还一上庭就让我们祷告啊，那个地方好多神迹奇事发生，但我信心不行啊，我一说他们都是假的哈、啊，我就替神把关了，我就说这怎么能祷告呢？这不是帮他们撒谎，这不是在罪上有份吗？这都是假的，如果靠你去祷告你会怎么想？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法祷告，但是我回去就问神，我说神呢、啊、你说怎么办？这些人呢我又挺爱他们，一看他们也这样的时候，那我怎么为他们祷告？后来神说为他们求恩典，不要在他们罪上有份，不要去说谎，不要做什么，但是你要为他们求恩典。神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信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全干净吗？你信主以前的时候啊，真认识我以前的时候你就真的那么坚定吗？啊，我就先想我受洗了以后哈、啊，我受随洗，我不是鼓励这样，但是我就说我有多少的软弱，还没有遇到他们这么大的，就是说他们花了那么大代价来的人，但我不鼓励这个，我愿他们中间有几个坚强的出来，那就是说我不要了这个，宁可不要绿卡，我承认我说谎了，撤掉他哈、啊。但是呢，在他还没有认识神那么深的时候，经历恩典，一切都是恩典，能这样做的人也是得了恩典的哈、啊。后来神就给我说。不要为他们做假见证，不要跟着他们撒谎，但是你要拼命的为他们求恩典，让法官给他们恩典，让美国给他们恩典，使他们能够继续向前。甚至他们将来就是为了绿卡，根本不是真信主，拿到绿卡就离开。他说也没关系，那不长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个来求耶稣，耶稣没有说这九个肯定会不信我的，不给他治，只治这一个，没有，他全治了。最后呢，那个继续回来感谢他的就得永生，那九个灭亡嘛。但是神也没把那个医治收回来。你发现神的心胸跟我们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接纳他们，问他们，他们后来你知道他们连名字有时候都是假的，因为他刚认识你不把握哈，他们一来团契给的名字都是假的，等到久了就会把历史全告诉你啊，然后呢信任你了，然后呢你也知道，越知道底细了，你也不论断他，继续为他求恩典，他们就知道你真爱他了。所以呢，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我们参佛团契有一个规定，我们不会去为他们说一句假话，我们所做的证都是真实的，就是主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做那种事，但是我们拼命就是尽力为他们求恩典。所以呢以慧也是啊、哦、对，让以慧讲，你要讲那个。 我们家里有个人叫小燕子，他也不叫小燕子，住在我家，后来我起个名字叫小燕子，他正燕差，他一开始也是偷渡来的，不巧进关的时候，在墨西哥进来的时候就被抓了，抓了就在监狱里，在移民监里，我们教会很多人去看他。有一次呢，就是监狱太满，人太多了，就说随便接你就出去吧，那我们孙台祥就把他接走了，在台祥家住了一个礼拜，后来就住了我家三年。我就尽量介绍他去团契，很多团契他去了，过一阵他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他年轻，我介绍去成人团契，成人团契姐妹们一起讲话，夏萍啊，李开心啊，我们老板怎么样，他说跟他一点无关，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一开始从来也没好好读过书，这些事他不懂。才来的时候我说 Washington， 他不晓得什么是 Washington， 白宫也没听说过，真是在中国福建很农村的小孩子出来的。后来他就是讲实话，在律师楼里面，后来信主了，他就神给他，我跟他一起去 见律师，这边有一些 free 的律师帮他们 做案子或者叫打官司，他就是讲话的时候他神给他感动，不能讲假的，所以他就跟律师说了，他说我以前都是编的，我是真的，是什么什么偷渡来的。他当然也说了很多村长也一定要他娶给他家的儿子，他不肯的，就逃婚的，就很多故事都有。后来他就说真话，说真话也是感动神。上庭的那天，那个律师说，他说最后要上庭了，你跟我说你这些都是假的，我真的很气。所以他说凭着信心的话，那天开庭时他还是去了。那怎么搞的，神就感动那个法官，法官就跟那个他的律师说，他是都是假的，你不能用这个案子帮他申请的，但是你可以用什么会被逼迫，如果他把他丢回中国，那个村长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说他的舌头也会逼迫他，他们要交很多钱，钱交不出来，舌头就帮他家里去打砸抢，逼他家父母也要出钱。后来那个法官跟他说，你可以用什么什么什么，他就留下来了， 记住， 留下来了，继续读书，读完毕业了，现在在夏饼工一个医院里工作。 在做护士哈， 做一个 accounting， 然后结婚了， 孩子， 感谢神。所以你说信心呢很重要，他敢于去说实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餐府里头这样的不多，但是我们盼望更多的人敢站着，像咱们还有倪文也是，都是说实话，倪文也是，虽然呢说了实话，但是说实话，有的留下，有的回国了，但是在神的地方，他们的属灵的根基就起来了，这个都叫那个。但是在他们还没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以会家待了三年呢，住了三年，以会在他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就接纳他三年。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真的要先接纳他们。如果你不接纳他们，你没有办法接纳，是最基本的。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在他们罪上有份，但是要接纳。你看耶稣在地上常跟罪人在一起吃喝，耶稣没跟他们跟罪人一起吃喝，讲的都是高大上，但是耶稣不犯罪，但是接纳他们。后来我发现接纳真是第一步，所以到餐夫团契来讲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呢要请大家为向前弟兄祷告。向前现在对他们也很有负担，这个周一的时候，下周一他就马上到那儿来讲，好，来给他们来带他们讲这个信息哈。然后呢，那个很有意思，向前第一次来的时候，然后就很接地气，因为呢就那天就缺少带领敬拜，他马上上来就带我们敬拜，弟兄姐妹们。这都很能进入，所以呢，你得要在主里头真的像的向前也向他们敞开，所以呢，他们就说的接地气，你知道吗？那你别小看不容易服侍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灵很敏感，他们比我们还敏感，他立马就知道。别看你装的很那什么，但是他能知道，所以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藏不住，人有灵，所以真的，就像我们中间也这样，我愿我们中间不管哪里来的哈，然后呢，大家背景什么样哈，我愿大家性格怎么样，像我们中间差距不那么大，但我们性格差距很大，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个见到的时候也能够真的，甚至有那种接纳，哈。因为呢，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人快，有人慢，有人那个，有人擅长带恩赐带敬拜，有人擅长光顾，有人这样，我们要欣赏他们，要接纳他们。我不是说接纳罪哈，我是说接纳人哈。感谢神哈，这一块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所以这块是讲接纳。当然了，他后面讲说，连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彼此接纳。这后面讲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借着耶稣彼此接纳，其实外邦人跟犹太人差距很大的，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看外邦人的时候都是像什么，像狗一样，对吧？所以呢，那个你要知道那种眼光哈，要让他们放下身段哈，像保罗跨越多大不容易的一件事。他一生都是严格的照着利未记吃饭的人，却要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你想那种心理上哈，像那个咱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哈，听说广东有菜，有一道菜叫龙虎豆，是有那个是用什么做？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还是听？不是，谁是广东的？猫和老鼠是吧？猫和老鼠吗？ 猫和蛇。 猫和蛇哈，猫和蛇哈。要是你像广东人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像开森已经这样，然后去了以后说先吃一道龙虎豆吧，然后再你就想我们都跨不过，我也不知道我遇到那个这我会怎么样，能不能吃下去哈？但是你要像保罗跨越的，那要比这大多了，就业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真的是这个接纳真的是很重要，不过我相信有一天谁要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这个恩典，只要我愿意的时候，那可能开C晚上一坐胃口大开了，你知道是吧？感谢主了哈，这块的接纳其实我们都懂的，这些都不是深爱我深奥的道理，但是我发现杯盘的外边要洗净也不容易的，人为都根儿都在里边呢，好不好？好， 里面我们中间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中间我知道大家做的真的是，你比如说你像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聚在一起，就说明我们中间呢还是有神的恩在我们中间啊，要不然的话你清一色的都是一样人，那就差了，那就麻烦大了，你知道吗？好了好了，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继续往下看了哈。然后呢下面的话我请一位那个请一位帮我读一下，从十四节呢读到那个读到二十一节。谁哪一位自愿的帮我读一下呢？丽丽呢？ 好的。就是 十四读到二十一。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不是十四节，弟兄们。 刚才 看了动了一下。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祀，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自己都不敢提，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机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这个什么叫什么 里谷， 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好，谢谢。 没有预习，对不起。 好，你好诚实，感谢主，感谢主。那个，你看这一小段里头哈，像在莉莉在读的书，你听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 谦虚。 啊，谦虚吗？你听你也会听到，那你解释解释，你为什么你感觉是谦虚呢？哦、OK， 所以你听到了谦虚哈。那还没有，谢谢谢谢。还有别人呢？周一好像在民主教，你听到了什么？你觉得？ 没有什么，他有立了志向，不在别人，不在基督明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嘛。 立了志向哈，所以你听到了这个哈， 也是一种宣告吧。最后两句，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哦 OK， 有信心哈，听到了信心。好，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呢，大家讲的非常棒啊。这段都是啥？就是跟保罗自己有关系了哈。保罗开始讲到自己了，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其实呢，哈，罗马教会对保罗熟不熟悉？猜一猜，熟不熟悉？保罗从来没去过，所以呢不是很熟悉。所以呢，但是他们可能也听到点保罗的名字哈，但是不熟悉。所以呢，保罗呢这块哈，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有个目的，认为他知道他写到前面的时候，我发现圣经是神所默示，神参透人心，我就发现他都知道怎么样。有一些人读了罗马教会的人读了保罗的信，肯定说这是谁呀？他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写的呢哈？然后或者说他写的东西是真的吗？真的那么可信吗？你会发现保罗即使在讲自己的书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他就讲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啊、哦。然后呢，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认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祭司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读这块的时候，我倒读保罗不太谦虚。我真的感受可以以会以会看到了他的谦虚，那绝对有属灵的眼光。但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说，这保罗还要讲讲自己吗？哈，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保罗这样讲不像我们是夸自己，保罗这样讲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认为他不这样讲的时候，有人会轻视他，就不是轻视他自己没什么关系，而是轻视他的道。认为呢，他说，你看他说是神的恩，不是我自己哈、啊，是神的恩使我做外邦，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仍照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他给写这个罗马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他说主要是外邦人，所以我给你写这信。他说我是有权柄的，是神让我做的，我没有越权的。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你别人就说这保罗是谁，凭什么给我们写信，不理他哈，会有这样心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他说我写的这些东西不是凭我自己说的。然后他就接着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说神为我做见证的，我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他很谦虚，就是神 借着他做的哈，真的，他没有说我靠着自己传自己名，但是他传的是神的名。但同时他也说我是耶稣基督的真的仆人，真的外邦的使徒。所以你不要藐视这个东西，而且呢他都是有什么有证据的哈。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见到别人的根基上。我这块的应用在哪儿呢？大家千万不要看外表，不要一个人讲自己的神借着他做的事就说这个人就一定是自夸或者是谦。或者有些人呢说啊，说外表说哎呀我没什么能力啊，我是最小的那一个哈。你也不要认为此就说他一定谦卑，认为那不是外表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哈，不要看外表。其实呢保罗好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讲的话的话，你要看外表看不出来。其实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不是那么谦虚的，是不是？但是他说我夸口不是自己夸，是靠着主。 这个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是说不是基督的根基，是别人。 哦，这块还不是别人的根基，就是说保罗是要向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带人信主。所谓建在别人根基，就是那地方已经都别人传了信主了，他去造就。他是说保罗主要负担不在造就上，保罗的主要负担是在于什么？向没传过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对， 是宣教。 宣教主要是宣教。就像乐山老师到了苏州去，然后呢没有进到一个教会里头去，那个去搞去建造哈，他是自己在那儿传福音建教会。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宣教，就是说保罗主要负担在宣教上。好，感谢神。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把最后一段读一下哈。然后呢那个这块比较长了，我就给大家读了。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份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阿们。这块他讲他的计划， 他说我就很想现在这块福音都传完了，不是说所有人都信主了，是说他都已经传遍了，所以他说我要开辟新的地方，要到西班牙去哈。所以呢他说那我要过去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个信心。所以呢你要知道哈，我们呢哈，他看大家一起看一下29节，我最后讲一下29节这块哈，大家一起读好吗？29节， 我 也晓 得 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有这个信心，他说我神要让我去的地儿，我一到那儿去绝不会空跑的，我会留下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圣灵，不瞒大家说，我所走到的地方我也向神求的一件事情，不要留下我自己，要留下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到哪里去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是蒙恩的人。什么叫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就是说我们里边身上有神的恩典，就说我们是富有的，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要留下点东西。所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走下的，你在哪儿工作也好，在哪儿旅行也好，在哪儿探亲也好，还有在哪儿经过也好，你到底留下的是什么啊？我们有的时候呢留下的是争执，因为我们一上车上飞机跟人打起来了，吵起来了，或者呢我们呢留下的是纷争，我们一见面了跟着老朋友一见面一聊就是东家长西家短，最后留下了一些 gossip 留下来了。然后呢或者我们到哪儿去了，一聊到那个就是说最后的时候讲的都是那个这些事情，最后的说听的人呢，我们比如说回到老家一聊，我们在美国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开什么车，最后他们的本地人就说都晕了哈，最后的时候满心都觉得没法活了，你知道吗哈？所以这都不叫什么，看看我们走过的脚步留下的是什么，还是我们走过的时候人人都有什么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真的是，所以保罗有很大的，他说我到你们那儿去的时候，我会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去。所以呢你知道我就发现保罗每到一个地方的不信主的呢，就有人就信主得生命，然后信主的呢就得到什么，他又把各样丰富的东西那些礼物给他们留下来。所以呢我就到这儿了，我不知道这一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愿我们大家每走一个地方的时候，每一天也都祷告说，主啊，让我带着丰盛的恩典到那地区，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耶稣基督的恩典。 有的 哈，那个像那个像丽丽讲一两件，你这次回国的时候，丽丽的说回国探亲一把，就带着那个妈妈还有姐姐哈，信主哈，讲讲这次，讲一个例子就好。我会准时在9:10停住。15啊，哇，谢谢，我还多一点时间啊，所以你可以讲两，你 小王也有的， 对，你们大家一起讲一讲，分享一下，这不叫夸，这叫夸耶稣，认为你把耶稣给你的恩典给出去，所以要学保罗，不要闭口不做见证，这不叫自夸，这个叫什么？诉说神的恩典，好吗？讲讲你留的这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是， 对啊，信了主之后的变化和各种就是对，包括对家人和老朋友再见面的时候，都说哎呀，丽丽，你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包括我家里人，对，我以前脾气比较急，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但现在我的姐姐妹妹都说，还有我的妈妈，就说我很淡然。 嗯， 碰到什么事都不像以前那么急躁。 感谢 对啊，然后真的是有神真好。 感谢主。 我相信神都会安排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他的美意，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接受。 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从我做起，从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做起，然后这样的话也把恩典流淌出去，我觉得这个是传福音的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 谢谢丽丽的分享， 就是千恩万谢，感谢主。 谢谢 总觉得神给的恩典就是受之有愧。对，然后说再求恩典下来，我觉得哎呀， 再求行吗？ 行，只要多给，只要别吝啬就行，可以大大张口。 还可以求吗？ 可以求更多。然后接着说呢，就像水管这头别堵住了哈，你只要是多得就白白得来，白白给出去，这就没有错。多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只要下面别堵住。 对，就是在工作当中也会有一些，包括自己所得的收入，然后会分给就是。比如说帮助我的人，然后他们说不要，这是你的辛苦应得的。我说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上帝的恩典。确实我也在这样做，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我也高兴，对，然后大家会 谢谢。再有一位，还有谁能分享一下，举个例子，你怎么留下恩典了？我知道已会很多了，已会那个在参孚从起初的就一直在那块儿，一直到今天还在那块儿留恩典。那我亲自在他旁边看，真的是数不尽啊，数不尽的这那个在这些参孚。那好吧，如果你们都这样谦卑，就只能让你们留到小组里去讲了哈。我愿意提前点，不要那个超出了哈。所以我带头遵守哈。然后呢，那个下面的时候我们这样分组哈，分组的话是这样。然后我们接着的时候就有一个服侍，这样好不好？你们中间我需要一两位跟我一起服侍的，那个有谁有感动会跟我一起在这儿为那个祷告的，有没有？你们就不分别个小组了，就跟我好。小毛哈，还有没有？还有，那个好，那个那谁，万芳，还有 Rebecca， 好，谢谢。好，剩下的人呢就分组了。另外呢，需要服侍的，今天晚上需要现在就服侍的，有几位？有谁举一下手好吗？那个小娟要服侍哈，还有没有别人？ 瑞平 要服侍哦，还有那个金荣。好，那你们几个就别数数了哈，待会儿你们就直接留下，留在这组，我们就为你们祷告哈。然后剩下的人呢就分到小组里，小组是9:45吧，对吧？9:4520结束。然后呢那个要20接小孩，但是呢如果你那小组里不需要接小孩，可以到10:30好吗？哈，10:30就完全结束了哈。这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也学习怎么按照 schedule 来哈，不要让那个太晚。好了，那我们现在分的时候，我看啊哈，乐山老师在，然后呢那个那谁，海旭，乐山老师海旭，还有柯宁他们，柯宁出门旅行了。建栋，你能带一组吗？以后再说哈。那个 Kathy 能不能带一组？这位今天人比较多，要分的组要不太大，好不好？ 好。 乐山老师是第一组，Kathy 第二组，然后呢海旭第三组，还有没有点大？要不要再有第四个人？外方跟我们在一起。要不要？ 他要 掌握时间，要不要那个 Grace 带一个？好吗？好，那第四组是 Grace， 好不好？那么第一组是乐山老师，第二组是 Cassie， 第三组是海旭，第四组 Grace， 好吗？然后呢，现在就。